全中国强力首播许巍的新歌《无尽光芒》。当和着许巍的音乐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更能深刻地感受希望与梦想，情感和力量肆意迸发的感受啊。六年的时间是一段还算漫长的等待，也是一段难得的沉淀，特别是像对于许巍这样的音乐人，要以100%专注态度来创作制作，然后和所有音乐伙伴一起为音乐注入灵魂的音乐人啊，让我们听到了50岁的许巍仍是少年的内心。全中国强力首播，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许巍无尽的光芒。他用六年的时间来完成这张专辑，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目前榜上歌手的上一张专辑。本周新歌上榜，来自英国的华裔歌手 James 杨永聪，上一张专辑是2014年的 Stay 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听他翻唱许巍的《蓝莲花》，那今天要送出收录在 Stay 专辑当中翻唱汪峰的《北京北京》。 In a haze under heaven's gates, I wander to find my peace where birds return to nest. As my feet dare to creep roads purple and moon and stars set fire to crimson leaves.Some people thrive here, some people die here, or come to achieve the Chinese dream. I lay to rest here, on your crimson breast deep, amidst a crowd of golden stars, Beijing. 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还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主顾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 车，再无需害怕睡着慌神忘了该下车，再无需被疾风时刻的人潮堆积着 Oh freedom， 再无需把自己切割分割给谁了，突然一整天都是完整属于自己的，对未来其实我也嫉妒缺乏想象力 Oh freedom， 接下来是什么，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揣摩，别急着要往前走，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揣摩，谁都需要完成的时候。不是把自己切割分割给谁了，突然所有的空间都是属于自己的，在无需还不在的大幅出间拉扯 Oh freedom，再无需等待期待谁来填满空白了，对未来其实我也嫉妒缺乏想象力 Oh freedom， 接下来是什么，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揣摩，别急着要往前走，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揣摩，谁都需要完成的时候，可否别再追逐我，可否别再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同样在本周新上榜的白安，他的上一张专辑同样发表在2014年，和通过比赛脱颖而出的杨永聪不同，四年前的白安是让大家有所期待的创作女生，他的第一张专辑麦田捕手，独特的咬字还有声线以及音乐才华都给了大家太多的新鲜感和期待值。我们听到的是他上一张专辑的标题主打，叫做接下来是什么。那接下来在这首歌接下来的四年之后，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今年的 1990S 专辑，以及上榜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有机会大家关注一下中国榜本周的 Top 40 啊。另外，今年桃子陶晶莹呢主持了华歌榜的颁奖典礼之后呢，推出了专辑叫做《谢谢陶晶莹》。6年前，她主持中国榜台北群星演唱会，看到歌手们齐聚一堂，让她有了再唱歌的冲动。桃子的上一张专辑就是2013年发表的《真的假的》，邀请很多优秀的音乐人来写歌，比如周杰伦、方大同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周杰伦写给桃子的上一张专辑的标题主打《真的假的》。这里是正在直播中歌网，我是麒麟。 不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得了， 上面的嘴巴全是假的，还有洋洋的吻痕算是真的，芝麻的深深全是假的，只有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灵魂的情操全是假的，还有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故事的遵循才是真的，为什么 就喝了，也就醉了。他唱的情歌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背了，也会唱了。 人的承诺全是假的，妄想的正义算是真的，没话的回忆全是假的，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人说给过全是假的，铿锵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万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杜德伟今年推出全新的专辑《起来》，那么他上一张专辑是五年前2013年发表的《好样》。在那张专辑推出之前，步入婚姻殿堂，我们听到的是很甜蜜撒狗粮感觉的《爱他没得救》，特别邀请了三位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当代题材电视剧《大江大河》开播以来热度不减，剧中除了几位主演，王东宝率领的小雷家兄弟团也受到观众的喜爱，被众多网友亲切地称呼为地瓜天团。昨天北京电视台欢聚一堂系列社区活动携演员王雷、宋佳腾走进福海堂华苑社区，与现场的观众交流创作心得，共话台前幕后的故事。在《大江大河》中，王雷饰演的史宏伟是雷东宝改革之路上的左膀右臂。谈起对角色的理解，王雷表示，史宏伟的性格很像雷东宝，但是没有那么鲁莽，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一点弥补了雷东宝的缺点。王雷说，饰演这样一个富有正能量的角色，能把自己生活中最真诚、最质朴的东西放到角色中。最后来关注，本周六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亲爱的客栈》将继续播出第十二期。在最新的节目里，刘涛、王珂回归客栈，王子文加盟客栈成为新的兼职员工。《欢乐颂》里的曲筱绡和安迪重逢，回忆杀来袭，上演一场老友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麒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接下来是第三天通过本节目首发的韩磊的新歌《样子》。 我放下捧着疲惫的双手，仰面天空，叹息依旧。这生活有条带刺的河流。牙痛几杯，刺穿孤独时，眼角涌流。我还是认真不起的行走，沉重肩头，也有时梦。青色匆匆的城市，阑珊霓虹，繁忙又脆弱，起起落落再窘迫，也太折腾。白发的矜持，随时光流逝，一个回眸变成父母曾经的样子。时光展翅，以为怀中的样子也翱翔远方，视线中消失。我生命顽强的尽头，干杯往事，擦尘如后。遗忘的回顾也别念旧，没有你说，也曾经。 视线中消失， 栾杰作词，谭旋作曲，韩磊的样子是电视剧《西京故事》的主题曲，温暖又大气的旋律也是烘托出了这部电视剧为了儿子的学业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的民办教师父亲含辛茹苦的样子。音乐人谭旋在副歌部分也是非常巧妙的加入了类似《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旋律走向，与韩磊的演唱风格无缝衔接，非常贴心的创作。 父母的样子被时光擦拭，还没激情开始，一身摇晃的影子。我们的样子任时光侵蚀，点亮家灯的房子一直在心中，从不会迷失。 听完了全中国强力首播韩磊的样子，接下来继续了关注目前榜上歌手的上一张专辑。刚刚发表新作的郑钧呢，这些年推出了几首单曲，那么说到专辑，那是11年前的事情了。2007年长安长安专辑为郑钧赢得了多项中歌榜的大奖，那么在这个冬天把专辑当中的温暖再次送给你啊。生于寒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见过灵魂的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尝过最奢侈的爱，在原址寺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伤刻，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雪花纷飞的季节，我盛装赶赴你的邀约，旅途遥远或苦短，我心中已尽欢。我知道世界会变小，我明白人总会变老，天堂的路会越来越难走。哦，门当中有你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身体尝过最奢侈的爱，在原址寺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声歌。 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出道八年的小胖林育群，虽然推出专辑的数量不多，但是语言还是蛮丰富的，有中文，有英文，还有日语。我们听到2014年他上一张专辑同名主打，由吴玉康和陈建奇打造，100分的朋友。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这人生才叫活过。 刚刚推出全新专辑《我们都是有歌的人》的小美江美琪，除了不断有单曲推出，其实这些年都一直坚持在发片。那么在去年和2014年都发表了有着6首歌的大容量的 EP。那么上一张完整的 album 专辑，则是在2012年的《房间》，这是她的第一张创作专辑。我们来选听江美琪自己作曲的歌，叫做《晴空》。 什么时候我们习惯了被动，眼神交错的火花是寂寞，但谁也不想认错。雨后晴空，令人安心的从容，想说什么不需要太讲究，我们都有话好说。下过雨的晴空，总会有一道彩虹，在一起牵手，在一起做梦，再一次我们从头来过。笑话练习，让自己放松，每个呼吸都是一个窗口，让心情慢慢震动，看个电影，期待美好的剧终，看个小说，学别人怎么说。我想要一片晴空， 江美琪，小美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叫做《晴空》。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我们来看看目前正在中国榜 Top 40上榜的这些歌手们，他们上一张专辑各位还记得吗？来选一选上一张专辑的一些歌，放给大家来听。目前榜上的有一位香港的歌手叫蔚蓝啊，他的上一张专辑是去年10月份发表的蔚蓝同名专辑，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当然一定有特殊的记忆啊。这是他出道12年来第一张的普通话的专辑。我为大家选播蔚蓝在前年的一首香港大热单曲《穿花蝴蝶》的普通话版本，叫做《一尘不染》。 一点点，一点点。擦亮，让你发现一双眼，一张脸，本来是我的，你为什么视而不见？我演的不是自己，照着剧本笑，只为敷衍。我藏到今天，我要多落一身灰尘，不掩饰心中一道。 流，不停留，已经太过难受，一放手多自由，广阔的天空那么清澈，那么通透，我傻得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在每个出口无尽的等候，我要多么一种围城，不掩饰心中一道道疤痕，想给你看看一路走来我如何求生，绽放了多久我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又抱住狂奔，头也不回，从此不认真， 新歌一号小沈阳爱 茉莉的爱美丽展开， 新歌二号温岚标注爱， 把爱透过指尖标注起来， 新歌三号果味 VC 日落， 我们追着日落追着日落，那么路上只有你我， 新歌四号孙子涵胡闹，新歌五号王心凌大眠，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 新歌六号 Karen Chi Chi 傻眼了，新歌七号任嘉伦 Dreamers Never Sleep， 为了家人跌倒不再爬起， 新歌八号东方少女东方少女，新歌九号简弘亦同感， 最怕你坐立不安，其实我有同感， 新歌十号房东的猫蝴蝶之下， 我们分隔在那两个世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21世纪的今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古典也流行，2019年依然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乐依然在这里，和你美好相伴。 湖

全中国强力首播许巍的《无尽光芒》。如果说上一张《此时此刻》给人的感觉是初试恬静自然自信的那种感觉，那么这张时隔六载的《无尽光芒》，我觉得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就像这个标题这四个字一样的，有一种超然的温暖在里面的。许巍发片总是会引起热议啊。六年前，来自台湾地区的创作歌手白安出道，独特的咬字，有辨识度的唱腔，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在推出第二张时，感觉他有点迷茫，因为专辑的名字就叫做 What's Next， 接下来是什么？除了带点实验性的风格之外，他也将更多的个人观点、观察融合在创作当中，包含了对往事的回味，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上了办公车，再无需害怕睡着慌神忘了该下车，再无需被疾风时刻的人潮推挤着 Oh freedom， 再无需把自己切割分割给谁了，突然一整天都是完整属于自己的，对未来其实我也嫉妒缺乏想象力 Oh freedom，接下来是什么？给我，给我，给我一些时候，让我，让我，让我好好揣摩。别急着要往前走。给我，给我，给我一些时候，让我，让我，让我好好揣摩。谁都需要完成的时候。无需把自己切割分割给谁了，突然所有的空间都是属于自己的，再无需还不再得到付出间拉扯 Oh freedom， 再无需何时约好明天要做什么了，再无需等待期待谁来填满空白了，未来其实我也嫉妒缺乏想象力 Oh freedom， 接下来是什么？给我，给我，给我一些时候，让我，让我，让我好好揣摩，别急着要往前走。给我，给我，给我一些时候，让我，让我，让我好好揣摩，谁都需要完成的时候，可否别再追逐我，可否别再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退缩，我想要的爱，尽管离得遥远，终会有一天能喜欢这一切，让我去拥抱神经痛恨的伤口，至少我还有感觉支撑我往前走，当我想要发天空，你别遗憾地说抱歉，未来我想要你属于我， 这是目前新歌上榜排在本周 Top 40第15，白安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之前是白安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曲 What's Next， 接下来是什么？这四年白安选择逃离的方式去旅行，从一个陌生城市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在旅途当中思考写歌。身为九零后，他以 1990S 为专辑的标题，写满九零后的自白。多提一点，就是白安这次担任专辑制作人，完全做到歌人合一，唱有心声。对于资深的歌手而言，过往的知名度让他们的新作更具有吸睛的效果。我们看到的在歌坛曾经被称为情歌王子啊，这个还有叫做舞王啊，这两者合二为一啊，他就是杜德伟了。我们来听听报警处理 Alex。 好想把你抱紧，抱紧。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baby， 现在就要抱紧。 Oh baby， 给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 爱到你我分不开， 现在就要抱紧。 哦，是你偷走我关不住的心， 是你 让我放弃暧昧的权利。哦哦 ，Come on give me your love，Yeah，Let me show you my love。 Oh baby babe 不要对我逃避，爱上你根本不是秘密，不可以把我当作空气，不然我只好抱紧距离，看你笑得甜蜜，烦恼给的美丽，爱上你的任性。Give me your love. Oh my, oh my, oh my baby， 好想把你抱紧，抱紧。Oh my, oh my, oh my, oh my baby， 现在就要抱紧。Oh baby， 给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Oh, 爱到你我分不开，现在就要抱紧。Oh, 想你想你，偷偷写着我未来的回忆。要是你想你，让我忘记流浪的意义。Oh oh。Come and give me your love. Let me show you my love. Here we go. Come and give me your love. Get the flow. Let me show you my love. Come and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千万不要怀疑，真的爱不是花言巧语。该怎么证明我的真心？我不懂，只好抱紧处理。拍个 selfie， 看到他们眼睛，爱都让人妒忌。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给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爱到你我分不开，现在就要抱紧。Oh， 是你是你，偷偷把我锁在你的手心。 是你， 让我相信你是我的唯一。Come and give me your love。 起来。 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第十七，杜德伟全新唱片的同名主打《起来》。之前呢是前年他送给儿子出生礼物，全程参与创作的报警处理。杜德伟56岁，出道31年，一直还很嗨呀、啊！你怎么做到的？真的是吃了什么样的灵丹呢？ 快进来，一起来！ 啊，为 X 打 call。这个歌手呢发唱片呢，往往呢采取有一半是取悦大众的，有一半是讨好自己的啊，有的时候会被人认为患得患失，那真的没办法，因为唱一些呢不适合年龄阶段的作品，时间久了以后呢就很难再说服自己。看 Cindy 王心凌似乎已经不再纠结转型的问题，这一次她找到了陈珊妮来合作，我觉得还蛮讨巧的。来听一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首歌平衡她很难甩掉的少女特质，文艺风呢也让她得到她该有的那种成熟。 Cindy 王心凌，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男孩那巨星的渴望对理想快乐着，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祖宗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夜间本市将逐渐转为多云天气，维持时间不长，明天白天又会转为晴天。天空状况的变化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不过由于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气温都很低，且北风较大，风寒效应显著，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人艺话剧《他弥留之际》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跨年上演。这部俄罗斯作家普图施金娜的作品，以一个发生在岁尾年初的家庭喜剧故事，表达了亲情和爱情的温暖主题。本剧的导演王班表示，作品围绕谎言展开，让人物进入一个冒险游戏，而谎言背后是一种真实力量，是相互信任，让大家相互温暖。而喜剧的效果并不是靠包袱，而是通过悬念和节奏实现。在演出呈现方面，本次演出的圆形舞台、表演定格、空间转换都展现出与传统戏剧概念不同的新意。王班表示，这部戏最大的特点恰恰是没有大的戏剧冲突。作为导演，更多的是要在戏的结构处理以及舞台氛围的渲染上下功夫，从而让看似平静的一场戏能够打动人。最后来关注，青海京剧团与浙江京剧团近日联合在北京宣布，两团携手创作已经经历10年时间排练演出的原创少儿京剧《藏羚羊》将于明年1月9号亮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完成该剧首演以来的第1000场演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栾杰作词，谭旋作曲，电视剧《西京故事》主题曲，这是韩磊所演唱的《样子》。这首歌第三天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 我放下捧着疲惫的双手，仰面天空，叹息依旧。生活有条带刺的河流，牙痛几杯，刺穿孤独时眼角涌流。我还是认真不起的行走，沉重肩头又是梦，青涩匆匆的城市阑珊霓虹，繁忙又脆弱，起起落落再窘迫也太折腾。白发的矜持，随时光流逝，一个回展翅，以为怀中的样子也翱翔远方，实现 生命顽强的尽头，干杯后是擦尘如后，遗忘的回顾也变念旧，没人说也成一个内疚，人走的孩子，白发的青石，随时光流逝，一个回眸变成父母曾经的样子，懵懂的孩子，任时光展翅。 西京故事呢，是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进城创业实现人生理想的故事。这首《样子》是这部剧的缩影，在温暖当中又包含生活的不易。全中国强力首播，韩磊最新的单曲，这首 OST 叫做《样子》。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歌手最怕面对的一个问题，大概就是这张专辑你有什么突破，特别是对于创作歌手，总会遇到灵感的瓶颈期，写不出歌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是时有发生。蔡健雅推出电子概念失语者专辑之后呢，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去丰富个人的生活，比如旅行啊，然后呢去学烹饪啊，做面包啊，看似不务正业，一方面是放松，另外一方面是积累。那么在这个岁末，蔡健雅回归歌坛，带来一张实验性依然很强的概念专辑啊。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喘一口气》，稍后是她的《原谅》。 紧闭着双唇，不坦诚，明明恨，还否认，还自证。可要是连灵魂受损，再也强忍，往返折腾也会疼。有力气推开门，干嘛等？打起了精神，为我不为别人。有时要学会说狠，总为难自己太愚蠢。 蔡健雅的新歌叫做《喘一口气》，蔡雅这张专辑还蛮特别的啊，很长的一个名字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掩饰 先原谅自己，才能够活得自由。 原谅，原谅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作为这张专辑的压轴曲，也升华了专辑的概念。爱自己才是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没有发片的这三年也是 Tanya 变化非常大的三年。以前他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很高，这几年慢慢的学会放下，无论是生活还是音乐都要学着随遇而安。下面我们来说小美江美琪，她新的专辑叫《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啊，为了纪念自己出道二十年而发行。哇，小美都出道二十年了啊！已经身为妈妈的小美唱情歌，已经超越男女的情爱啊！我们来听本周 Top 40排的第27，《如数家珍》的后半段，唱的是最珍贵的过往，这二十年的人事物家珍。 回家路上，转身你说要找。能让我带着明天的早餐，怕我又忘了吃饭。同样地方，爱已被回忆保管，再用力去遗憾，岁月都不管。他对谁都一样，很久以后才慢慢地学会去爱，像彩虹是属于天空，像你和我属于分开的自由。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干泪干的笑声，分开后是问还记得。后来的旅程有个人完整，我不完整灵魂，我的快乐他懂，困惑他懂，一切他都如数家珍。 家珍，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谢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也谢谢在世界各地啊通过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江美琪和她的恩师姚谦再度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